宝贝，你知道我们这样争吵没有意义，还不如静静地靠在怀里，轻轻睡去，感受风，感受存在，感受窗外梦的气息，感受这苍茫岁月里两颗孤独的心，就像我们都未曾见过的那春夏的满都的风里，它不在这里，无处可寻，可它在我们心底挥之不去。你知道我们的战争没有输赢，还不如默默的亲，让乌云慢慢散去。倾听雨，倾听祈祷，倾听泪水滑落的声音，倾听这放浪声音一声恳请，就像我们曾要想听那春夏的满都的风里，他不在这里，他无处可寻，可他在我们耳边挥之不去，就像我们都未曾见过的那春夏的满都的风里，他不在这里，他无处可寻，可它在我们心挥之不去。春夏的满都的风里，他不在这里，他无处可寻，可他在我们耳边挥之不去，就像我们都未曾见过等那春夏的满都的风里，他不在这里，他无处可寻，可他在我们心挥之不去。